反对铺张浪费。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瑞，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天儿，你发现没有 啊？ 黑的早了 啊。是啊， 是吧？ 据说明天真是得穿秋裤的日子 啊， 因为这真的是天越来越晚了啊。这大家伙儿及时增减衣物，要不然这我今天出门我都觉得冻手。 你说这天晚了之后，咱去哪儿玩去呢？ 黑灯瞎火回家吧、 啊、 已经也没什么可玩的，大街上都没人。 夜生活你得有啊，对吧？ 就您这岁数还要有夜生活呢？ 逛逛个鬼市。 鬼市又是什么？ 啊、这鬼市是吧？ 吃小龙虾的地方吗？ 不是，那是鬼街 啊， 啊。逛鬼市，您肯定没听过，我也没听过。我今儿一看这个，差点吓得一身冷汗。其实呢，鬼市是早年间买卖古玩的一种特别的地摊文化。 那叫古玩市， 啊、 古玩就跳蚤市。您干嘛叫鬼市啊？ 专业词汇都这么说 啊。 半夜三更。啊，撂地摊做买卖，等到天儿一亮，大家就散了 啊！这么个鬼法 儿、哎，嗨！如今呢，这种早就被遗忘的古董展卖方式，据说又重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边。在这不是今天是周一哈、 嗯， 刚刚过去的这周末两天，在鬼市大集上，您一听这名儿，天一擦黑就开始，哟，人影超超的，八方来客开始跟那儿淘宝、淘问东西。过去呢，这个。崇文门的东小市、 嗯、 啊，宣武门外的夜市，还有德胜门外的这个外小市，这些据说都是非常有名的鬼市。近些年啊，这个见不着了。据这回活动的负责人啊，曹佳熙跟记者说这个鬼市大集啊，正是以亲民为特色、 嗯、 以恢复京城老文化风味为目的的古玩夜宴、 哦、 啊，你听鬼市不好听，你要说夜宴，这大家听起来都明白怎么回事。 那这夜市里都有什么呀？ 夜宴 啊，夜宴，这鬼市里都有什么呀、 啊、夜宴里边120家古玩杂项，各地商户带来了藏品，种类繁多， 马踏飞燕玉猪龙， 嗨，那个都是古董，那都是文物啊。这里边什么老珠子 啊， 老饰品，什么什么老绣片，老花板，金属，鼻烟壶，反正琳琅满目。 嗯 啊，当然了，也得需要您慧眼识珠哈、啊，您也能看得出来。在活动现场，北京收藏家协会的会员刘喜就带着藏友们开始逛这鬼市。 嗯。 提醒大家啊，该怎么淘，淘什么？ 有专家跟着淘，那一定能淘着好东西。 人家说了，有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小而美的老物件值得留意 啊。 你比如说，在这大集上，说我就看好了一对老和田白玉的小耳环 啊， 而且呢，要价也不贵，不到500块钱，特别漂亮， 超值啊！ 哎，有一些老珠子也值得关注。 嗯， 说清代的时候，琉璃器啊，只许官造啊，普通老百姓可能做不了这个， 是 非常的严谨精美。哎呀，来逛鬼市的不少是资深的玩家呀。北京市高级工艺美术师张旭东就是其中之一， 也来逛。 人家说了，不光来逛了，说我在大集上还遇见了3年前曾经买过我制作瓷器的景德镇的一个瓷商。 哎，老相识。 哎，人家特意从景德镇飞过来练摊儿的。哟，世界太小了，反正看得出来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个的。 嗯， 据人家说了，说主办方也是希望用这种鬼市，还听着起来有点吓人的这个名字啊，这种传统又亲民的古董展卖形式，说给它坚持下来。说就是半个月之后我们再来一回，看看大家喜欢不喜欢。你说天黑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跟那儿黑灯瞎火的跟那儿淘问啊。反正我是这么想，周末的时候有时候也偶尔去逛逛潘家园。 嗯， 那些你说是文物啊，还是算肯定不是文物了哈，这是工艺品呐、啊。 嗯， 小 工艺品居多， 小摆件啊，喜好一下，反正你要是喜欢，你就可以上手问问价。 别说你到潘家园那淘货的话， 啊、 你得起大早，要想淘着好东西， 是吧？ 你等到这大中午太阳都出来的时候，或者擦着夕阳来买的时候， 啊、 那好东西都被人淘混走了。 你看这塑料的怎么样？ 塑料， 反正总之，您要是喜欢这个，您记住了，您可以多看多听啊，别轻易掏钱。 这手勤快，嘴勤快，腿勤快，是吧？ 掏钱别勤快。 对， 其实我觉得挺好。这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夜里边他不睡觉， 十点商场就关门了。 对，你干点什么呢？ 啊，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你看，眼见北京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晚上的时候除了看电视哈，你一般爱干点什么呢？ 对，您这大半夜的，这晚上的时候啊，您一般都会安排点啥？比如说，您除了看电视之外，有没有朋友喜欢夜里读读书的？ 哎， 有没有朋友专门就喜欢夜里打扫卫生的？ 是，有没有人着急赶紧回去看电影的？ 有没有夜里着急？哎，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吧，半夜。 有没有半夜的时候收拾屋子，开始擦地、洗碗？ 我相信都有。 对吧，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晚上的爱好。 嗯， 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是发送到1062882188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能上门免费给安装净水机，天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望京的网友却提醒说啊，您要是真看见这种张贴在单元门上的通知，您可千万别信。 为什么呀？ 这就是一陷阱。 骗子呀！ 揭穿这个骗局的网友啊，家住在望京花家地 啊。 根据他描述啊，最近楼下单元门上啊，被人贴了不少通知啊，这大大小小通知啊，落款呢都盖着一个大红章。 仔细一看，是一萝卜的。 哎，这粗粗一看，特别容易看成那个自来水公司的啊那章。但是真是仔细一看啊，虽然不是萝卜章，但是这家公司的名字啊，叫做北京城水自来水设备有限公司。 啊，听着这一看，有容易看串了。 哎。通知大意就是说啊，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上门帮着您安装净水机，而且啊，名额有限，预装从速。但是之前啊，已经有老人呢、误以为这是自来水公司张贴的通知，打电话准备尝试吧，却上当了，原来啊，工作人员上门给免费安装净水机啊，安装是要免费的，但是却要收700块钱的押金。说是半年以后这700块钱就能随时退 啊， 但是真等半年之后您再打电话，您就根本就联系不着这家公司了啊，你更别谈退那700块钱了。 现如今免费的都是，哎呀，这个东西是免费的，但是这些配件哎呀得收钱，这现如今连押金也敢收，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这名网友在望京网上曝光啊，引发了也很多网友的跟帖讨论。原来像这样的通知啊，在望京花家地北里小区啊，花家地西里二区啊，其他那些小区的单元门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此外呢，在另一部分门户网站上也有很多通州的网友曝光啊，说他们那块的小区也同样发现了这样的通知。也有很多居民开始疑惑了，哎呦，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说一开始都说以为是假的，贴的多了，看的多了，就觉得万一也许可能是真的呢，是吧？记者看到这些免费上门安装净水机的公司啊，名字都特别像，乍一看都是跟自来水公司有关，但仔细一看却又都不是，而留下的电话号码也都不一样。但是啊，通知的内容那就简直跟一个人写出来的一样哈，都是先说啊，国家关心居民饮水健康，从这开始说起， 扣一大帽， 哎，然后忽悠大家伙安装净水机很有必要，说好处多多。记者登录北京市工商局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了这家北京城水自来水设备有限公司，结果是无查询结果。人家正经的自来水公司客服也表示啊，这家公司确实和自己无关，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哎呀，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这个燃气集团啊，跟您说那个燃气灶您得赶紧换那软管啊， 是 免费上门更换，然后就开始说您这个灶台有问题，建议您花800块钱换一新的，总之是骗钱的吧。我们说过，现如今你看，从燃气部门改成自来水部门了，换汤不换药，您可记住了，这种免费的，尤其打着免费旗号的，您千万留个神儿啊，这个天上不会没关没事老没事得掉馅饼啊，这也不会老掉馅饼。 是， 而且呢，对于这件事情，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其实可以打114查查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热线， 对， 然后打电话去问问，这样更为靠谱一些。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晚上您有什么业余爱好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是，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了，像好人马大姐说，中国书店地安门啊有一个分店，24小时营业。哎呦，这也算是夜店吧，逛逛书店也是不错的选择嘛。 是， 包括这个中国书店什么好像三联也提供哈。 是， 是吧， 北京这边第一家24小时的那个书店好像说的就是三联书店， 是吧？ 当时刚刚开始彻夜营业的时候 啊， 那人那叫一个多呀。 你别说，当年这个我去啊，然后去台北 人家那诚品书店，哎呦，那环境真好，我溜溜跟那看了多半夜。 也去夜店了。 嗨、哎，这不能算你那个烟熏妆那种夜店是吧？ 夜里的书店 是吧？ 说全了哈。 小白说了，夜里边边看书边喝一盅啊，然后还给大家发了好多昨天非常漂亮的秋色的照片哈。一边看书一边喝酒，您读的是李白的诗吗？ 这迷迷糊糊就看睡着了吗？这不是。大老王说啊，晚上跟白天一样忙，但是忙内容不一样啊。白天的忙啊，它都是被动的，也不能偷懒。晚上的忙呢，都是自己主动的呀，可以偷懒或者拖延。 哎呀，其实每个人呢，由于经历不一样啊，这个年纪不一样，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天还跟一个刚刚当了妈妈的姑娘聊，不能叫姑娘了啊，这 辣妈。 聊天啊，人说我们家孩子一睡了，我瞬间觉得世界是我的了， 恢复自由身了。 哎呀，开始上网，然后开始看电视啊，总之有很多事儿忙不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是一熊猫眼。 这不知不觉就熬了半宿了吗？ 是是是。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曾经仅用了13分43秒驾驶摩托车绕了二环一路，而被称之为摩托车版二环十三郎的庞某，如今已经是追悔莫及了。昨天呢，北京警方也是通报了一下这个预审情况。面对预审员彭某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后悔。他呢是花了36000块钱买了一辆这个雅马哈牌 R1 型摩托车，在明知无牌照上路是违法的情况之下，在今年8月22号凌晨3点，从玉庭桥开始上二环主路，以每小时237公里的时速绕了一圈啊，二环一圈哈。仅用时13分43秒， 这约等于贴地飞行啊。 哎呀，还把整个路程这个过程啊录了像传到网上了。在彭某违反禁令啊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过程当中，据说呢也是遭遇了几次危险。他回忆了一下，说第一个险情呢是开到这个左安门桥第一个弯道的时候，说我提前在家里边通过卫星地图看过几遍，没想到这弯度这么大，当时车速也太快，光线也不太好，过弯道的时候哎呀没压住跑出去了，想起来后怕呀，如果当时没控制住这个自己的摩托车甩出去，以当时每小时200的速度肯定就车毁人亡了。 那可不是吗？ 后边呢还有一次，在超一辆微型面包车的时候，据说两车的距离只有40厘米到50厘米。 哎呦， 说如果要是真撞上了，不仅自己车毁人亡，也一定会给对方造成很大危害。说现在庞某不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呢还提醒广大车友不要模仿自己，以免害人害己。 那你说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干嘛想 当初就想显摆显摆，你知道他们是有个圈子的 啊。 庞某跟记者说拍摄这个视频啊是为了在车友之间交流。实际上呢，从当年就是真正开车那二环十三郎开始，热衷于用自己的方式追求速度和激情的地下飙车圈已经是多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边了。由于他们这群体庞杂，行动诡秘，一回回都成为公众啊探究和追问的焦点。你比如说咱们北京人非常熟悉的朝阳区这个大屯路隧道 啊， 这不是离着那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特别近吗？目前已经是全程监控系统全程监控了，而且呢装上了减速带设施。今年4月份，这儿和周边的这个天辰西路曾经是拥有超级跑车飙车族圣地的称呼 啊。 附近的人家朱先生住这儿啊，说每天夏天晚上的时候经常能看到10多辆超跑啊在路边集结。什么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都是豪车， 跟看车展似的。 哎呀，有些车经过了改造啊，排气、底盘都改了，车身贴着那亮纸，你一踩油，哎呦轰轰直响。 据说住的那附近的居民说这大半夜还是挺吵人的。 那相当吵啊。而且你像北京朝阳区这个东坝北路是一个特别偏僻、缺少监控设施的断头路，一度是改装车的这个直线竞速的地下赛场。在这儿开车的人据说红火的时候上100辆。 哎呦， 而且呢这倒是不贵，人家刚才好车有好车的玩法，他们便宜吧。从宝马到 Polo、 哎、这宝马 Polo 这还算便宜的。 反正什么车型都有 啊。 2013年这媒体曝光之后，这条路已经安装了减速带监控设施，这就不再有人飙车了。 你时速稍稍超过人规定， 哎， 就给您拍下来了。 是飙车的时间地点绝不对外人，特别是媒体透露。 那能透露一透露，大家伙都知道了。 是，这就是他们的规矩嘛。所以你看啊，他们这种追求飞翔的这种疯狂，其实还是有很大隐患的。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二环摩托十三郎说哈，这彭某某现在最大的感受是后悔啊。 可能还会有不断的，你比如说年轻人从十四五岁十六七岁到了十八岁，终于拿到驾照之后也寻求这种刺激哈、 啊。你别说拿驾照寻求刺激、 啊、 我都见着很多中学生骑自行车都飙车呢。 啊，自行车飙车呀， 左晃右晃的看，就躲井盖，我看着我都害怕。 反正啊，北京有正规的赛车场，您要是真喜欢这个呢，您就去正规赛车场。 是 啊，然后也安全，也不会影响到别人。总之，还是生命只有一回啊，您别到时候后悔去。 接着跟大家说一车的事儿。 嗯， 昨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啊，大兴区的汇聚购物中心附近的路段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和一辆白色的奔驰车发生了碰撞，这个白车倒扣了。昨天事发之后啊，就有网友将事故现场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啊，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啊，两辆奔驰车发生碰撞之后啊，都伤得不轻。 嗯、 啊，其中黑色的奔驰啊，前脸受损的比较严重，而白色的奔驰呢，它整个就是扣瓢了哈，倒扣在路面上，而车身呢也有略微的变形。照片当中这辆白色的奔驰的车门开着，车里边没人。目击者说啊，是这个驾驶员呢自己爬出去了，伤情看着不算特别严重。 嗯， 根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啊，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好开车路过了这个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个十字路口，忽然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响，随后一回头就发现这两辆车撞一块了，其中一辆车压根就已经都撞翻了。因为事发太突然呢，这两车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不在原来的车道上，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明白呀。 嗯， 事发之后呢，周围人就赶紧报警啊，因为有一辆车车翻了，可能会涉及破拆救人的问题。报警之后，除了交警迅速赶到之外呀，消防员也来了。好在这车里边刚才说那个倒扣着那个白色的奔驰啊，车里的人啊没有被困住，都是自己爬出来了。附近居民也说啊，这个事发路段的路面呢确实挺宽阔的， 嗯， 个别有些偏的十字路口啊，这个各方向啊没有红绿灯， 嗯， 平常这条路上的车辆行驶呢就比较随意，比较任性，甚至还有超速的。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也能为了自己，也为了路人的安全，小心驾驶。 你说俩大奔撞一块儿了，哟，这得多疼啊！ 这心疼， 多心疼， 肉也疼，钱包也疼。 关键是这危害生命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北京的这个监控探头哈、 啊，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哎呀，怎么不多安点了？有的地方倒是一横，这叫什么龙门架上， 对， 弄十多个探头啊，你也不知道他这是看什么。 你妈妈车一过的时候就觉得有狗仔队记者围着拍照的感觉。 但是有些地方呢，他就是该有探头的地方，好像看的又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我们觉得对一些比如说新开通的路，还是早点把这些交通设施补齐。 是 啊，然后包括像红绿灯。也是，别老说这地方修路，我们先找一个对付着，交通没小事，不能对付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晚上你有什么样的爱好，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看人家 FM 幺零三零，晚上九点半， 嗯， 闺女睡熟了之后，才是我的自由空间。 这也是一位喇嘛。 哎呀，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啊、 收拾屋子、擦地， 哦，要干活。 哎呦，之后啊，开始我的某宝之旅， 要买东西， 慧眼识货， 嗯， 下单完开始我的走步运动，至少完成20000步。 哎呦呵，那您得几点才能睡觉啊？ 我们也很好奇，完成这一串之后，这得几点呢？ 就那20000步就得花好多时间的吧？ 哦，那慧眼识珠某宝之旅估计是花了不少时间。 那不仅花时间，还花钱呢。 是是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晚上哈、啊，像娟子1955说，以前啊每天晚上在校园湖边走三大圈，这两天太忙了，为什么呢？ 嗯， 这不是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吗？ 哎呦，还真是哈！ 哎呀，今年街道特别重视，今明两天得抓紧彩排节目，一会儿啊就走了。 别说这个娟子1955，中秋节的时候不就街道彩排节目了吗？ 啊、 这街道不错呀，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很丰富啊。 是是是，这个重阳节完了呢？ 重阳节完了还有节日吗？ 腊八 啊。腊八还要排节目啊，那动手吧，大家看着。 哎呀，总之是有点事儿干，比什么都强哈。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咱别整天窝在沙发里边，手里边捧着一些零食跟那看电视。而且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不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捧着零食在沙发上看电视， 啊、 还有一专有名词叫沙发土豆。 为什么叫沙发土豆呢？ 就是说啊，你在沙发上待时间长了，这样方式待时间长了之后，你那身材就像土豆一样， 啊、长圆儿， 这变得走样嘛，身材没有曲线了。 哦、是是是，反正总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晚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爱好，都干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况信息，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北四环的主路惠新东桥到望河桥由西向东直行是行驶缓慢，长春街路口由西向北左转拥堵。西四环的主路四季青桥到定慧北桥由北向南直行车多。另外，北四环的主路中关村一桥到学院桥由西向东直行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您晚上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啊？晚上吃完饭之后爱干点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 接下来我们来说，依然是跟两个交通有关的事儿哈。去年12月份，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啊，这个也是晚上凌晨的时候呢，紧靠着这个消防队的车库这个卷帘门，跟那儿睡着了。 哎呦 哎呦，被接到演练任务外出的消防车不慎撞伤，结果呢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后来呢，死者的家属就把这个消防中队告上法院。这两天呢，这个案件在东城法院开庭，家属也是提出了120万元的索赔要求。 有家属啊？ 有家属。 那有家属怎么还能让人在外边露宿呢？ 哎呀，这不是家属不在北京吗？ 啊， 去年12月31号，这就是元旦那天啊。 嗯。 前一天啊，凌晨6点多。某消防中队的消防战士接到任务，迅速上了一辆停在1号车库内的消防车，随后呢发动引擎预热车辆。在这个消防车驶出车库的过程当中，驾驶员就感觉车前面有物体阻碍了车辆前行，于是呢立即停车检查。下车之后发现车辆左前轮啊有一团棉被，扯开这棉被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侧卧在棉被之中， 这被里有人， 哎，已经受伤了。后来呢赶紧把伤者送往医院，但是呢在送医途中这名男子最终还是身亡了。那么这起案件呢，消防中队的代理律师认为啊，这个案件不属于交通事故，而是一起意外。因为什么呢？说事故发生在消防车的这个车库门前，属于消防车进出的专用通道，不在法律规定的道路范畴之内。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首先你这个地方，你躺这个地方是驾驶员的盲区，而且呢车库门前禁止人员停留，驾驶员无法预见车库门前有人会跟那躺着。根据消防法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的通道，而且消防车库的门前明显有禁止人员停留的警示标语。你看你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是吧？你怎么能这样呢？但是死者家属认为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应该由消防中队承担全部责任。代理律师也说了，说消防部门呢有消防安全检查，保障消防设施完好的义务啊。消防人员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出车的过程当中没有对车辆是不是适合进行检查，说这种疏忽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这起案件呢，虽然说已经开庭了，但是没有当庭宣判。我们想说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听起来挺，哎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您觉得挺怪异的哈。但是还是想提醒您，有的时候您还得多留神，不管责任在谁，这个鲜活的生命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而且一切都要按规矩办事啊。这个不让钓鱼的地方不能钓鱼，不让停留的地方不能停留，不让您随便乱停车的地方你也不能随便乱停车。大家都守规矩，不就给互相彼此之间少了好多麻烦吗？在今天上午啊，一辆苹果园开往四惠东方向的地铁呀，到公主坟站的时候，被一个纸箱子拦住了去路。 在地铁里边啊？ 哎，这大家伙就问，哎，这一号线怎么了？这一号线怎么这么任性的停在了万寿路和公主坟之间呢？目前呢，向列车运行轨道内投掷物品的乘客已经被民警带走调查。 啊，这得抓着的。 今天上午9:30左右啊，地铁一号线呢，自西向东行驶的列车。开着开着开着到公主坟站的时候，突然一个紧急刹车，然后就车停了。根据目击者说啊，列车呢是被一个纸箱子给拦下来的。 嗯， 北京地铁表示，纸箱呢是一名乘客扔进轨道内的。司机啊，这个发现之后紧急停车，工作人员采取接触轨停电的措施。到9:30，轨道清理完毕，接触轨恢复通电，运营秩序也逐步恢复。记者了解到啊，这名投掷物品的乘客已经被民警带走。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43条规定，禁止在轨道线路上放置丢弃障碍物，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运营单位有权制止，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是，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呢？对吧？ 扔纸壳箱。 关键是，你看哈，这个当然了，北京的地铁因为修的年限有的早，像这个一号线，它没有这个屏蔽门，有屏蔽门的你肯定扔不进去。关键这 不不也不一定，他真想扔也能从上面扔。 是吧是吧？这种做法你是耽误大家伙的行程，对吧？ 是。 而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好好反省一下。或者如果自己不能反省的话，家里边的人好好劝劝，该管就管管吧。这两天家住莲花小区的季先生反映说，北京西站北广场前的这个莲花池东路上啊，有一块用铁皮围着的区域。 嗯， 这很容易理解是吧？这施工 干活呢。 对，铁皮围挡一挡一围就完了。关键是这块地儿呢，围了很长时间了，也一直没看见有任何想施工的迹象。说这个影响视野啊，而且跟整个西站的环境不协调。 嗯， 如果要不施工，你干脆把这围挡拆了，恢复绿地得了 啊。 10月12号下午呢，记者也是开着车来到了这个熙熙攘攘的西站北广场，一路呢沿着围挡走走瞧瞧，哎，发现这块被围着的区域呢，位于西站北广场前边东天桥和西天桥之间。走上这个西天桥往下看看呗，刚好呢，它位于莲花池东路下穿的这个通道的上方。 嗯， 大约长30米，宽300米。面积呢大概得有9000平方米左右。 这么大一块呢？ 这么大面积长时间被围着，已经成为了一块块，你看那地哈，这斑秃枯黄的荒地，零星长着一些杂草，上面还散落着一些垃圾。 嗯， 西客站按说客流量非常大，你说每天过街天桥上人来人往，这得回头，哎呦，尤其对于刚来北京的朋友来说，哎呦，这里是北京是吧？西站北广场一处零售店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说被围着这块地啊，之前好像是个草坪 啊，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草地里边还摆上一些花坛，造型挺漂亮的。 嗯， 说把它围起来要搞什么项目不知道啊，可是这围可是不是一天两天，围了很长时间了，也没见任何动工的这个动静，不知道要干什么。在现场呢，有一位的哥跟记者说，说这铁皮围挡这么大一片区域，确实影响视线。这个希望有关部门好好规划一下， 嗯， 把这区域你利用起来是吧？你改善一下北广场这个用地情况， 是 问问呗。记者呢就打电话给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人家园林绿化局答复说，这片绿地啊，它不属于园林绿化局管理 啊，那归哪管啊？ 再问问吧。又打电话给了阳房店街道办事处一位管绿化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那块地啊属于西站管委会管 啊， 围起来确实有段日子了，好长时间了， 嗯， 可能是要改造成停车场吧。 真的假的？这是他猜的吗？ 这是他猜的，啊，这不见得是准信儿。关键是什么事儿？您既然有计划，您就得有执行力。您比如规划好了，咱该干就干，是吧？您不能把地先圈了， 晾那儿，然后晾多长时间，反正不是自己家的地哈，现在跟那慌着去。 我特害怕人家说那个圈着圈了，没钱干活，没钱，没钱，您就先把围挡拆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干，是吧？ 对，种好种好这个草坪是吧？ 啊，对， 也算是恢复一片绿地嘛。 一名女子啊，呼叫了这个顺风车啊，万万没想到，司机把她送达到目的地之后啊，竟然突然起了歹意。锁死车门，掐着他的脖子威胁他，把他给强奸了。 哎呦！ 今天记者从海淀检察院获悉啊，这男子郑某已经被提起公诉。7月4号凌晨0点左右，男子郑某啊开着自家的小轿车，搭着他母亲、他们家孩子去儿童医院就医。抵达儿童医院之后啊，郑某就安排他母亲和带着孩子在医院排队等候，自己呢借口就外出走了。凌晨2点多钟，这郑某啊，我闲着闲着，我接个活儿吧。他通过这个打车软件啊，承接了被害人呼叫的顺风车。当天凌晨3点左右，郑某啊在朝阳区三里屯附近搭载了女子王某之后，应王某的要求，开车抵达了目的地海淀区双泉铺公交车站附近。3点半左右，王某支付完车费，打算下车要走。不料这时候郑某突然起了歹意，打算强奸王某。王某不答应，郑某就锁死了车门，不让人下车，而且还跳到车的后排，掐住了姑娘王某的脖子，并且还抽打了她的面部，以此威胁她。王某一害怕，不敢反抗，郑某随后开车开到了僻静处，把王某给强奸了。等王某下车之后啊，就赶紧拨打了110电话报警。当天傍晚5点多钟啊，嫌疑人郑某在家中被警方抓获归案。 首先啊，这个轿车软件啊，还是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对于这种顺风车啊，是不是这资质审核的不是特别严格啊，不像出租车，这是大家是明确规定的，包括有专车。另外啊，就是想说这郑某也够可以的哈、啊、这个犯罪违法，关键是您家孩子还在儿童医院跟那儿看病，自己亲妈也跟这儿陪着， 有家有业的， 有孩子啊，应该知道深浅，知道什么事儿该干不该干， 是 还能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啊，犯法的事儿，也是希望得好好反省。另外还是奉劝收音机前所有的女同胞们啊，女性朋友们，您在晚上啊夜里边出去，您就别顺风车了，是吧？您打个正规的出租车也有点保障，您说呢？ 哎，大半夜出来确实是不大安全哈。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晚上您忙点什么，有什么爱好、愿意干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实话开说，晚上啊我就好上网，刷微博、微信、网购、看美剧。哎呀行啊，这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到了深夜了，意犹未尽，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只好睡觉了。 这还依依不舍呢。 哎呀，要是明天第二天不上班，估计您能熬一宿。 那叫刷夜，不是银桑式卷子。他说啊，上周晚上可以看那电视剧《琅琊榜》。 嗯， 为了看电视剧啊，写作业的效率都提高了 啊， 赶紧写完才能看电视嘛哈。然而这周完结了，那这是不是写作业就没有动力了？ 不行，该学习得学习。 是， 还行，这个看来课业负担不重啊、写完作业还能看电视，不是写完作业之后还有860门。什么什么课外辅导的书得读啊，还有那种钢琴得弹得练啊。 哎呦我天， 是吧？那就比较惨。 好像听着真像是小学生的生活呢，就写完了之后还要练钢琴。 张晓辉说，我从下午5点开始打开收音机，先听会儿新闻，然后重点是接着收听参与大城小事，然后吃饭、吃完饭看电视，基本上这是不变的安排。 热烈表扬您。那贺牙说哈，晚上要是不加班不堵车的话，回家做完家务，晚上有效利用的时间已经很短了，与其消磨时光，不如用来学习各种冷门知识。 哎呦， 而且我还要抽时间完成每年的计划 啊， 一年200部左右的电影， 合平均一天多就看一部。 一个月看3本书 啊，都是康熙字典那部头的， 只不过挑选影片的过程就很繁琐，又得有情节，又得有内涵，还得养眼，哟，真是很纠结呀，勉励自己只争朝夕吧。 这就是会玩呗。这个又见青天说，一般晚上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就遛狗啊，连遛狗带遛弯2步 啊，这是有宠物的朋友们晚上就是跟宠物一起这个度过的美好时光。 对，很多朋友晚上都得遛狗去哈、啊。你说我倒是不养宠物，但是我觉得这养个宠物真得上心。 据说遛完狗回来还得给狗狗洗澡呢。 啊，